你好，我是郝林。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命令源码文件。我们已经知道，环境变量 GoPath 指向的是一个或多个工作区，而每个工作区中都会有以代码包为基本组织形式的源码文件。这里的源码文件又分为三种，即命令源码文件、库源码文件和测试源码文件，它们都有着不同的用途和编写规则。一旦开始学习用编程语言编写程序，我们就一定希望在编码的过程中及时地得到反馈，只有这样才能知道对错。实际上，我们的有效学习和进步都是通过不断地接受反馈和执行修正实现的。对于 Go 语言，你在学习阶段一定会经常编写可以直接运行的程序。直至今日呢，我如果要做一些实验的话，依然会使用这种方法。这样肯定会涉及命令源码文件的编写，而且命令源码文件可以很方便的用 Go Run 命令启动。那么我今天的问题就是，命令源码文件的用途是什么？怎样编写它？命令源码文件是程序的运行入口，是每个可独立运行的程序必须拥有的。我们可以通过构建或安装生成与其对应的可执行文件，后者一般会与该命令源码文件的直接附目录同名。如果一个源码文件声明属于 main 包，并且包含一个无参数声明且无结果声明的 main 函数，那么就是命令源码文件。我在文中放了一段代码，你可以点击查看。如果你把这段代码存成 demo1.go 文件，那么运行 go run demo1.go 命令就会在屏幕中看到 hello world。 当需要模块化编程时，我们往往会将代码拆分到多个文件，甚至拆分到不同的代码包中。但无论怎样，对于一个独立的程序来说，命令源码文件永远只会也只能有一个。如果有与命令源码文件同包的源码文件，那么它们也应该声明属于 main 包。我们来深入解析一下。 143665， 命令源码文件如此重要，以至于它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我们学习 Go 语言的第一助手。不过只会打印 Hello World 是远远不够的，咱们千万不要成为 Hello World 党。既然决定学习 Go 语言，你就应该从每一个知识点深入下去。无论是 Linux 还是 Windows， 如果你用过命令行的话，肯定就会知道几乎所有命令都是可以接收参数的。通过构建或安装命令源码文件生成的可执行文件就可以被视为命令。既然是命令，那么就应该具备接收参数的能力。下面我就带你深入了解一下与命令参数的接收和解析有关的一系列问题。第一点，命令源码文件怎样接收参数？先看一段不完整的代码，我把代码放在文章里面，你可以点击查看。如果我想让你帮我在注释处添加相应的代码，并让程序实现，根据运行程序时给定的参数问候某人的功能，你打算怎样做呢？如果你知道做法，请现在就动手实现它，如果不知道也不要着急，咱们一起来搞定。首先，Go 语言标准库中有一个代码包专门用于接收和解析命令参数，这个代码包的名字叫 flag。 我之前说过，如果想要在代码中使用某个包中的程序实体，那么应该先导入这个包。因此我们需要在序号一处添加代码 flag， 注意这里应该在代码包导入路径的前后加上英文半角的引号。其次，人名肯定是由字符串代表的，所以我们要在序号二处添加调用 flag 包的 string var 函数的代码。函数 flag.string var 接受四个参数，第一个参数是用于存储该命令参数的值的地址，具体到这里就是在前面声明的变量 name 的地址了，由表达式 endName 表示。第二个参数是为了指定该命令参数的名称，这里是 name。 第三个参数是为了指定在未追加该命令参数时的默认值，这里是 everyone。 至于第四个函数参数，即是该命令参数的简短说明了，这在打印命令说明时会用到。顺便说一下，还有一个与 flag.string var 函数类似的函数叫 flag.string。 这两个函数的区别是，后者会直接返回一个已经分配好的用于存储命令参数值的地址，我们需要做一些改动。所以如果我们使用 flag.string 函数，就需要改动原有的代码，这样并不符合上述问题的要求。再说最后一个填空，我们需要在序号三处添加代码 flag.parse 小括号。函数 flag.parse 用于真正解析命令参数，并把它们的值付给相应的变量。对该函数的调用必须在所有命令参数存储载体的声明和设置之后，并且在读取任何命令参数值之前进行。 正因为如此，我们最好把 flag 点 parse 小括号放在 main 函数的函数体的第一行。第二点，怎样在运行命令源码文件的时候传入参数，又怎样查看参数的使用说明，这一部分的代码较多，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第三点，怎样自定义命令源码文件的参数使用说明，这有很多种方式，最简单的一种就是对变量 flag.usage 重新赋值。 flag.usage 的类型是 func 小括号，即一种无参数声明且无结果声明的函数类型。 flag.usage 变量在声明时就已经被赋值了，所以我们才能够在运行命令 go run demo 2.go help 时看到正确的结果。注意，对 flag.usage 的赋值必须在调用 flag.parse 函数之前。现在我们把 demo 2.go 另存为 demo 3.go， 然后在 main 函数体的开始处加入如下代码，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现在再深入一层，我们在调用 flag 包中的一些函数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调用 flag.command line 变量的对应方法。 flag.command line 相当于默认情况下的命令参数容器，所以通过对 flag.command line 重新赋值，我们可以更深层次的定制当前命令源码文件的参数使用说明。我在下面放了一段代码，你可以点击查看。 flag.exitOnError 的含义是告诉命令参数容器，当命令后跟 help 或者参数设置的不正确的时候，在打印命令参数使用说明后，以状态码2结束当前程序。状态码2代表用户错误的使用了命令，而 flag.panicOnError 与之的区别是在最后抛出运行时恐慌。上述两种情况都会在我们调用 flag.parse 函数时被触发。顺便提一句，运行时恐慌是构程序错误处理方面的概念，关于它的抛出和恢复方法，我在本专栏的后续部分中会讲到。下面再进一步，我们索性不用选举了 flag.command line 变量，转而自己创建一个私有的命令参数容器。我们在函数外再添加一个变量声明，你可以点击文稿查看详情。这样做的好处依然是更灵活的定制命令参数容器，但更重要的是，你的定制完全不会影响到那个全局变量 flag.command line。 总结一下，恭喜你，你现在已经走出了 Go 语言编程的第一步，你可以用 Go 编写命令，并可以让它们像众多操作系统命令那样被使用，甚至可以把它们嵌入到各种脚本中。虽然我为你讲解了命令源码文件的基本编写方法，并且也谈到了为了让它接受参数而需要做的各种准备工作，但这并不是全部。别担心，我在后面会经常提到它的。另外，如果你想详细了解 flag 包的用法，可以去查看一些文档，文档的地址我放在了文稿中，你可以点击查看。我们已经见识过为命令源码文件传入字符串类型的参数值的方法，那还可以传入别的吗？这就是今天我留下的思考题。一，默认情况下我们可以让命令源码文件接受哪些类型的参数值呢？二，我们可以把自定义的数据类型作为参数值的类型吗？如果可以，怎样做呢？你可以通过查阅文档获得第一个问题的答案。记住，快速查看和理解文档是一项必备的技能。至于第二个问题，你回答起来可能会有些困难，因为这涉及了另一个问题，怎样声明自己的数据类型。这个问题我在专栏的后续部分中也会讲到。如果是这样，我希望你记下它和这里说的另一个问题，并能在解决后者之后再来回答前者。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